学生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些冬奥会相关的英文词汇，并且做一些造句的拓展练习。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词组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这里的 committee 是委员会的意思，它的拼写是 COMMITTEE、这个词里面有很多重复的字母，我再拼写一下，是 COMMITTEE。那么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国际奥委会，它会用在很多的文章和介绍中，比如说 As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her fares and hotel expenses were paid by the IOC. 作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成员，她的交通费用和酒店的住宿费用都由国际奥委会支付。我们再举个例子，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President Jacques Rogge participated in the ceremony.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参加了仪式。那么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它这个词很长，其实可以用一个缩写来代替它，就是 IOC。 IOC stands for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好，学完了这个词，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非常核心的冬奥英语词汇，就是 Ski Jump。 Ski S-K-I JumpJUMP Ski jump 就是跳高滑雪。 The ski jump was out of his league. Skiing remained the weak point of the Chinese team. 跳高滑雪不是他的强项，滑雪仍然是中国队的一个弱项。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冬奥英语周末版。 Coming up next, English for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Weekend Edition.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 12 p.m. Beijing time.